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那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次开了个头， 哎， 这次呢我们继续说幽默类的书籍。 上次说的呢是王学泰先生的中国式 幽 默，幽 默。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进一步，我们今天说的这叫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从东方我们跑到西方去了。 是人文社的书，来自林语堂。这个林语堂何许人也？他跟幽默是息息相关的。 对，今天我们在这个上节目前啊，跟我们的这个导播潘老师啊，这个说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潘老师说：“哎呀，林语堂幽默，这就是林语堂弄出来的名字。” 对 啊， 就是他引进的这 humor 这样一个词。 哎呀，说到林语堂，我觉得还真是。我前些年去这个厦门的时候，嗯，到鼓浪屿，然后看他的那个导游图，写着林语堂故居，我一看，哟，我说这肯定一定要去一趟啊！结果我找啊找啊找啊，不夸张的说，真的，我就在那附近找了就一小时，没找着。 后来哪 儿呢？那就似乎就没有，也没有标，也没有标志，也没有标志。然后也问谁，谁不知道。后来正好旁边有一个卖什么地方，他当地一个特产小吃的一个老太太，我就跟那儿买了一个，然后跟那儿吃。吃着我随便问了一句，我说：“阿姨，您知道这林语堂故居在哪儿吗？”“就我后边的胡同里。”老太太说：“后啊。”我说：“是吗？您往里给我指路啊！”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看，一个大院子，破败之极，而且那大院子那种感觉，给我感觉印象怎么像那种，就是像寺庙似的那种，就是它往上一个一节儿，就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 塔呀，那是。 然后那个林语堂他那个家呢，他那个故居那个家呢，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好像是南房奔北啊，怎么给我感觉好像是啊，门朝北开南房，好像是里边还有人住着。嗯，然后我凑到那跟前儿，有一男，有俩女的在那聊天，有一个是老太太，也听不懂啊，听不懂那个福建话，然后不好意思再往前凑合了，然后就远远就退回来，退到台阶下看。哎呀，我说当年我们的这位大师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啊，当年是多好的一个地方，现在怎么能变成这样啊？现在也不给修缮修缮。 嗯， 然后呢，前些日子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也奔那边去了，我说哎，有功夫你去看看林语堂的那个故居去。这朋友也是搞文字的啊，我说你去看看，回来也跟我说，哎呀，真是破得不得了，而且这朋友呢，在林语堂他们家还摔了一跤。 哎，等咱有了钱，好好给整修整修， 就是， 好不好？ 就是， 一楼变商场，二楼变野餐。好，继续来说这本书吧。啊， 那我们在介绍这本《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之前呢，我们先说一说林语堂啊。林语堂先生呢，估计很多朋友会知道，但是我们还是拿很多朋友当不知道来说吧。啊，他呢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嗯，这个林语堂的父亲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曾经教过他这种四书这种中国传统的典籍，而且向他灌输这种西方宗教的教义，然后要他还让他看这个这个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那林语堂是1895年出生的，那到1912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17岁的时候，开始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英语专业。到1916年的时候呢，他就去清华学校担任英文教员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很关心文学革命，曾经在这个《新青年》上发表过语言学方面的论文。那191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才24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妻子一块儿啊，廖翠凤一块儿去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学系去就读了。结果不久后呢，就到德国耶纳大学又去学习。后来呢，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这个文学硕士的这个学位。同年去德国莱比锡大学又去读书啊，最后拿到了一个音韵学博士的学位。23岁，也就是28岁的时候回来，就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了。 嗯 啊， 然后还给这个《语丝》杂志啊，写文章，这个1926年的时候呢，他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因为支持这个女师大的学生反对杨荫榆的这个斗争，结果受到北洋军阀的这个通缉，就被迫南下了，就到厦门去了啊。这个林语堂先生呢，在1936年的时候，1936年就等也算41岁的时候啊，全家就去美国了。在美国的时候呢，他就写了用英文写书，写了包括像《吾国与吾民》啊，《风声鹤唳》啊，《孔子的智慧》啊，《生活的艺术》啊，《京华烟云》啊等等这些，把这个中国的孔孟、老庄，还有这个陶渊明啊、李白、苏东坡、曹雪芹啊这些文学作品，他给翻译成英文，在海外推广。而且他翻译的那个在西方是挺受欢迎的，你就像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作家赛珍珠，我们都知道，就认为说这《吾国吾民》这本书是中国所有著作里最忠实、最深刻、最完备和最重要的一本。这个书1937年出版以后，在美国都已经出版了40版以上了，而且被翻译成什么这个法语啊、德语啊、丹麦语、瑞典语啊、什么意大利语啊等等，在很多国家出版。到这个1966年的时候，林语堂呢就又回到这个中国啊，去我们的中国的台湾去定居去了啊，然后在台湾那儿呢又主持这个当代汉英词典啊这种编纂工作啊，后来呢他又就是在这个又经常去往香港啊去跑，因为香港毕竟那还是一个比较文化相对来说虽然就是他的交流会比较方便啊。1976年的时候呢，林语堂先生是在香港去世的，但是后来是去世以后会移到台北，然后安葬在阳明山的这个家园里头啊。这是林语堂先生他整个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那我们上来呢，我们先给大家伙儿读一读啊这本书，也就是《论东西文化的幽默》的同名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刚才说了，同名文章嘛，啊，当然也就是叫《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在这个文章之前有一个李斌先生写的导读啊，我们先由红酒给我们大家伙儿来读一读这个导读，由导读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来进入这篇文章。 好，来了解作者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哈。1970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笔会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了第37届大会。这一篇呢就是林语堂参加大会时的演讲，这篇用中西名人幽默的小故事串联而成的演讲词呢，生动有趣，而且呢又独特贴切地论述了东西文化的幽默。林语堂在本文中说呀，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呢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唯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诱。这跟他将近40年前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发表于1934年的《论幽默》一文中说呀，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尽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呢，他的文化必然是趋于虚伪的，生活必然是日趋欺诈的，思想呢必然是日趋迂腐的，文学也是日趋干枯的，而人的心灵呢就日趋顽固了。这两段话的比较呢，可以见出林语堂终其一生都对这个幽默是推崇有加的。对于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鲁迅认为啊，中国当时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 这是我们上一本《中国式幽默》里提到过这一段。 对， 嗯， 幽默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效果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所以他不爱幽默。而学者王兆胜则认为啊，林语堂的幽默人生观或许未必能解决政治、战争等问题，但他对人们理解世界与人生的神秘，这种不可知，理解作为个体存在的鲜艳的这种局限性，从而使身心平和、和谐、达观与快乐，避免以卵击石式的人生态度，显然呢它是有益处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当时演讲的这个文章吧。 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得以《论东西文化的幽默》这个题目向本届会议所特出的主题发表演说，深感欣幸。 记得伯格森说过，幽默可以使紧张的情绪疏散，神经松弛。我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一主题之后，大家不至于再犯上过分紧张的错误。哎，他说的这话是挺对的。一般认为呢，哭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本能，笑呢却只是猿猴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人猿才有。我不妨补充一下，思想是人的本能，但对于一个人的错误，以微微一笑置之却是神了。我不否认海豚很会嬉戏作乐，至于象和马会不会笑我却不知道了，即使他们会的话，似乎也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啊，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唯有放纵的心灵呢，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诱。这可以算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赠与。每当文明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便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错误和他的同人的错误，于是便出现了幽默。每当人的智力能够觉察统治人们的愚行，政客们的伪善面孔和陈词滥调，以及人类的弱点与缺失，徒劳无益的努力与矫揉做造的情态，我们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之脱节，幽默便必然表现于文学。所以呢，幽默也是人类领悟力的一项特殊赐予。我特别欣赏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当她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到，这位大英帝国统治者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他知道他不是完人，只不过是已经尽了他一生最大的努力。我喜欢那种谦虚，那种健全的、热情的和具有人情味的智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幽默。有时呢，我们把幽默和机智混为一谈，甚至或者把它们混淆为对其他的嘲笑和轻蔑，而实际发自这种恶意的态度应称之为嘲讽或者讥讽。嘲讽与讥讽是伤害人的，它像严冬刮面的寒风，幽默则是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把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映照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嘲笑与讥讽损伤感情，即使对方感到尴尬不快，而使旁观者觉得可笑。幽默是轻轻挑逗人的情绪，就像瘙痒一样。瘙痒是人生一大乐趣，瘙痒会感觉到，让人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哎呀，那真是爽快极了，爽快的让你不自觉的骚个不停。就好像最幽默的幽默之特性，它像是星星火花般的闪耀，就到处弥漫着舒爽的气息，使你无法把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爽，却不知道舒爽在哪儿以及为什么舒服，而只希望作者一直继续下去。因此啊，我们必须把幽默的真谛与各种作用混淆不清的语义加以区分，正如我们要将哄笑与冷笑、捧腹大笑和淡淡的微笑或者痴痴的讥笑加以区分一样。我喜欢一个作家含有淡淡带有哀痛的微笑，那会给我们一点甜蜜的忧郁，就像 Gray 的那首《墓园的哀歌》。绝妙的一种微笑是两个朋友相对会心的微笑，即一般所谓的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的浅笑。当爱默生和卡莱尔初次见面时，他们未发一语，而只是像心心相应般的发出了微笑，这就是中国人最欣赏的会心的微笑。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们，我认为最精纯的幽默便是能够逗引人发出一种含有思想并发人深省的笑耍。如果我们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了，我们将整天翱翔在空际吟唱着赞美诗。不幸呢，我们生存在这人世间，居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境界，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愁、愚行与困顿，那就需要以幽默来促使人发挥智力、复苏精神。它表现在一种广大无垠的哀怜中，以一种悲动而富有同情的态度来洞察人生，这唯有人类中最伟大的人物使能真此，就如那些宗教人物一样。我想他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总括，即连天下万物 且让我再举几个胸襟伟大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幽默实力吧，一种由于承受着人世间所不能避免的事情或者克服一种缺憾，借此来表现内在潜力的幽默。诸位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位泼辣的悍妻，就是他老婆很厉害了啊。苏格拉底呢，每当受到太太一连串的责骂以后，他就走出屋子去找宁静的地方。他正跨出门外一步的时候，他的悍妻就把一桶冷水从窗口倒出，倒在他头上，淋得苏格拉底浑身惊湿。可呢，他却毫无气色，自言自语地说：“雷声过后必然雨下来啊。”这样呢，便坦然自若地走向雅典市场去了。苏格拉底呢，曾经把结婚比拟为骑马。他说，如果你想练习骑马，那你就应当选择一匹野马，要是你想驾驭一匹驯良的马以保证你的安全，那就根本不需要练习了。很少人能明了希腊哲学中逍遥学派的兴起是由苏格拉底太太的功劳了。如果苏格拉底沉醉在一个疼爱他的妻子的温柔的怀抱里恩爱缠绵，我想他不会游荡街头拉住路人去问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了。另一个伟人林肯，大概也是由于他那个唠叨而又容易激动的妻子促使他做成了美国总统。林肯经常在酒吧里跟别人开玩笑，据替他做传记的人说，每当周末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大家都想回家，只有林肯是最不愿意回家的人，他宁愿在酒吧里和人厮混，借以增强他的机智，因而使他获得那种淳朴自然的幽默感，并成为一个精通英语的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报童送报纸给林肯太太，因为迟到了一顿，迟到了一刻，林肯太太就痛骂了他一顿，吓得那个报童抱头鼠窜，奔向他的老板去哭诉。那是一个小时镇，人人都彼此互相认识。日后报馆经理遇到林肯说起这件事儿，林肯回答他说：“哎，请你告诉那个小伙计不要介意，他每天只不过看见我太太一分钟，而我呢却跟他待了12年了。”从苏格拉底与林肯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表现在他们幽默中的一种精神慰藉。任何一个能容忍他的妻子一桶水淋头的人，哎，必定能成为伟大呀。在中国有好多大哲学家都是富有幽默的机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便常常向孔子开着玩笑讲，因为孔子的主张要人经常修养，不断求进步，老子则主张返璞归真。那在老子看来，像孔子那样忙着到处乱跑，门口仁义道德的人不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老子说：“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因此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智。”又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老子对孔子的批评呢，虽然很尖刻，但是他的语调还是婉转温和的，是从他胡须里发出来的，跟亚里士多德同一时代，且为老子一门杰出门徒的庄子，他那种豪放粗壮的笑声却是历代均受到他的影响。庄子呢，看到当时的政治局面非常混乱，就曾经说：“啊，且钩者诛，且国者侯啊。”庄子有一则关于寡妇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皮特罗尼斯所著的那本《艾菲萨斯的寡妇》。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啊，庄子从山林中散步归来，神情显得非常的哀伤，他的门徒就问：“先生，您为什么显得这么悲伤呢？”庄子就说：“哎，我在散步的路旁啊，看到一个扶丧的妇人跪在墓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铲子，用力地扇一座新坟，而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呢。”我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个寡妇说：“我曾经答应我亲爱的丈夫啊，我要等他坟上的土干了以后才改嫁，可是你现在看来这可恶的天儿。”我很快慰我们有老子和庄子那样的圣人，如果没有他们呢，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神经衰弱的民族了。那我们再来谈谈孔子。孔子曾经被人描绘成一个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学究，其实呢，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能笑自己所以失败和挫折的遭遇， 孔子表面上像是个失败的人，他背井离乡出国远行，周游列国14年，想找一位乐意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的统治者。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的门徒也跟随着他，却一路上老是受到嫉妒他的小政客的痛恨。有好几次啊，孔子被敌人在路上加以拦截，甚至有一次被围困在郊外的一家小客栈中断粮断了7日。当他的门徒开始发生怨声时，孔子呢却在树下唱起歌来。孔子到了郑国，有一天和门徒走散了，孔子独个站在城东门，郑人有的就跟子贡说：嘿，东门有一个人啊，这个脖子像这个镐桃啊，肩膀像子产，腰以下不到这个羽3寸啊，就像一个丧家之狗似的啊。结果呢，说的人是谁啊？就是孔子。那孔子听了欣然笑说：哎，形状未必像啊，但是像丧家之狗，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你看他的这个态度呢，坦然自若，而且有风趣，很有风度。我想在结束这场演说的时候再说明一点，每当人的精神颓废而退化，伪善而夸大，有陈词滥调甚至残酷的时候啊，就会再抬起头来。孔子的容忍呢，是把幽默和富于人情味的热度啊抬起来了，于是一些新儒家便把他的教训纳入一套严厉的道德法典中，比如女人缠足，寡妇守节，一个女子在未婚夫于婚前夭折的时候不得不改嫁他人等等，就成了一种尊上的这种妇德，常常受到新儒家的鼓励和钦佩。那在这些学者论道德的文章中，如果找不出一点人情味和幽默感，而在一些匿名作家或者不敢将他的名字签署到文学作品的作家所写的小说中的时候，我们才再度找到了幽默和一种比较真实反映的人生，符合一般人的思想，那是知觉和情绪的东西。杨洋一篇文章读下来啊，实际上呢，他为什么叫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就他里边更多的是在论，他并不一定是从里边，他虽然举了几个小的这种幽默的段子，但是这种小幽默段子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一定觉得新鲜，因为我们今天找这种东西太方便了， 段子太多了， 对，太多了。但是呢，起码从这篇论东西文化幽默里头，我们能够知道，哦，这个东方人啊，他的幽默是什么呢？西方人他的幽默又是什么？ 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师美文当中的论东西文化的幽默，来自林语堂。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将会继续读书俱乐部。再会，朋友们。 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说，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透